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 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播出的《青春联盟之周末版更值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玲。 大家好，我是小冰。 最近呢，猎场正在热播，不少的朋友很关注这部剧哈，因为开始对猎头这个职业也开始有一些关注哈，希望能够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来聊一聊猎头这个职业。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邀请到的是猎聘网高级职业顾问、全国 RPO 项目执行总监杨丽培。杨总好。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为了方便称呼，大家可以直接称呼我的英文名字，我叫 Penny。 好，欢迎 Penny。 啊，还有一位是大家的老朋友，是更值钱的制作人袁威老师。袁老师好。 啊，大家好，我是大袁。 我先想问问，因为是这个开头说到了猎场哈，你们两位在看这个猎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可能跟你们职业相关嘛。 我觉得 Panic 他可能了解的会更多。我是经常被猎的，会有猎头给我打电话。刚才还在跟 Panic 说，我就觉得好不专业呀，因为你很草率的在问我想怎么怎么样，那你要猎我之前是不是应该对我有一些了解呢？我就觉得太 low 了，我会拒绝。我经常会接到这种号称是猎头公司的这个猎头的电话在他们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会问我对于职业的选择，对于薪酬的要求，我会觉得比较 low， 会不太职业。因为猎头它属于高端的这种职位嘛，那你在有目标的话，那你要对这个目标的所谓候选人要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候选人完全不了解这种情况，而且完全凭电话沟通，我会觉得他比较不专业，而且比较 low， 可能显得有点草率了。 对， Penny 觉得呢？ 对，比如像那个猎场里面这个孙红雷的这个角色，其实还是蛮专业的，他一定是一个很专业的顾问，虽然可能还没有演到他出来哈。然后那胡歌在第一集的直接所的表现，其实就相对于是比较 low 的那种状态。那看完那个猎场了，我的感受是说，哎呀，这个郑秋冬应该是职业发展上面相对太坎坷的一个人了，那希望他后面有更好的看到。 这是两位对于这个电视剧的一些情节方面的一些感受哈。那么回到这个职业啊，其实我觉得猎头总体来说，可能大家一说到这个职业，还是觉得有一些神秘的啊。我们怎么来理解猎头这个职业？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说，它就是在帮助公司去满足它的一些人才需求，然后帮它在这个市场上去寻找它匹配的人才呢？ 嗯，其实是这样子。就猎头很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首先它需要帮助客户去一起去定制招聘的一个选人的标准， 嗯 啊，那猎头再根据这个标准去做到的，去市面上去寻访能够符合这个标准的人选，然后进行推荐， 嗯， 然后在双方做洽谈的过程中做一些融合和调解的工作，这个是比较容易能够通俗的去理解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 啊。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也许大家不为人知的一些表现它职业特征的一些地方。 对的，它在工作的这个步骤上面，可能啊，针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会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在这种年薪十万到这个50万之间的人选，我们是一种沟通方式；50到100万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那在100万以上的，我们可能有更高端的这种沟通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大家已经很感兴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些案例，具体来了解一下猎头这个职业有哪些职业特点啊？如果你想做猎头的话，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哈？我们请袁威老师来分享一个案例。 这个猎头老王呢，在一次挖人时发现了张工，最后呢，张工没有和公司达成合作，但是老王认为呢，张工不管是专业能力，还是职业素养，还是这个工作外的这个待人处事方方面面，都特别优秀。于是老王和张工一直保持着这个亲密的互动，比如说呢，朋友圈张工发一个什么内容或者晒图，老王都会点赞，然后时间久了，老王在这个朋友圈发送图文时呢，也会获得张工的这个点赞，所以两个人渐渐形成了朋友圈比较奇特的这种友谊。一次老王为了找一位候选人而发愁的时候，就把现在遇到的问题和难点跟张工说了一遍。张工阅读了这个职位说明之后，听完了这个老王对客户公司的这个描述之后，告诉老王他想跳槽。原因一是认可老王猎头他的这个职业精神和专业度，二呢是通过新的挑战想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度。所以老王告诉张工，他实际已经等了他3年了啊，终于等到了。一个月之后，张工呢以年薪120万成功入职新企业，职位是研发总监。 我觉得这个例子听完之后呢，有这么几个感受啊。首先就是这个朋友圈确实还发挥了社交当中的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有的人现在就是挺烦朋友圈的，可能不在朋友圈当中社交了，但是不得不承认，通过朋友圈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很好的跟人维系情感的增加联系的一种好的方式啊。我想另外一个就是更让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感动或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猎头等张工等了3年的时间。这个例子我想请教一下 Penny， 就是猎头是否要跟人才去维系着这样一种联系或者说情感？第二个就是猎头真的非常重视人才，会为了一个人才等3年吗？这个算是一个个案，还是说是一个可能会是一个常态？ 可以说这个刚刚这个大元分享的这个案例是一个非常成功而且真实的案例。就是每一个优秀的顾问背后其实都跟踪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种张工这样的人选。那有一些顾问呢还会把一些这种大牛级的人呢会组织一个群组，然后他们定期去进行线下的这种社交，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啊，然后交流会，然后去维系整个和人选之间的关系。而且人选其实猎头顾问去跟踪人选和销售去跟踪他自己的客户的逻辑是一样的，他也是需要去做关系的 啊。 尤其在这个信息非常开放的时代，可能我能找到你，这个大圆也能很快的找到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愿意被我推荐而不是被他推荐，可能都是要靠强关系也能够有一些影响作用的。 那刚刚说等3年这样的情况多吗？ 我觉得还是相对正常的，因为有一些人选哪怕是说这一次我帮你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你未来3年或者是5年，我可能还会再帮你找下一份工作，都是有可能的， 持续的这种关系， 持续的，绝对是持续的。 好的， 而且是甚至我可能会通过一个人选再去认识他身边更多的这个牛人。 看来经常互动，不要轻言放弃，也是很好的方法呢。小兵就喜欢和大家经常互动，是不是这样就会有很多人喜欢小兵了？ 是，说到这个互动啊，可能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想到了猎头有的时候很像这个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哈，有的时候需要去三顾茅庐。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请袁老师再分享一个表现猎头工作特征的 案例。 这个徐州同学呢已经工作两年了，测绘专业，算是个技术人员吧，因为工作比较踏实，技术也不错。前一阵子接到了猎头的电话，猎头开门见山说出了某公司挖人的这个意向，而且直接抛出了条件，基本上是薪资涨了三分之一，其他待遇需要再谈。许同学想了想还是拒绝了。猎头又问是考虑年终奖的事儿吗？许同学回答有一部分原因。猎头随后就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洗脑和心灵鸡汤，比如不要看眼前的利益啊，跳槽后平台更大啊。猎头一般会用什么方式来挖人呢？都会给人洗脑大讲心灵鸡汤吗？ 首先听完这个例子 Penny 你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其实跳槽找工作是要看人选目前的状态和预期的。 可能他的能力确实也挺强的。刚刚比如说像袁老师抛出这样的问题，就是猎头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挖人啊？是否会灌输这种心灵鸡汤啊？ 我觉得这个洗脑啊，心灵鸡汤可能还算比较好听的词啊，甚至我还听到过什么忽悠对吧？但我觉得不管是洗脑啊、心灵鸡汤还是忽悠，其实它都是形容在猎头顾问在这个工作中的一种沟通方式。说你的沟通方式给到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那专业的可能就是感受到这个是鸡汤，是对我有用的鸡汤，是毒鸡汤啊。然后呢，但是可能你不太专业，就会容易让别人认为你是不是忽悠我一定要去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猎头顾问，在和人选沟通中，其实他是有比较正确打开姿势的，一共有三步。第一步呢并不是像案例中讲的哈，直接去开出来高于多少的薪资让别人去考虑。那如果人选不考虑薪资呢，那就没有得聊了啊。所以正确的姿势第一步呢是要先表明身份和来意。然后了解人选目前的一个状态，你先是说去倾听，去了解人选目前的一个职能的范围啊，然后他对于现在工作的满意度啊，他近三年自己本身的一个规划，包括他目前在这份工作中他有哪些瓶颈啊，你是需要这个猎头顾问是第一步要先做了解的，先做判断。那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第二步才是说去了解人选的这个需求。你了解了需求之后，再对应看你提供的这个岗位是不是足够匹配他的。比如说人选如果需要一个他需要发展机会，然后他需要发展，需要一个平台去发展，你去给他提供一个大平台的螺丝钉的机会，那肯定他是不考虑的。或者是说这个人选可能目前就是房贷车贷压力很大，需要这个提高 更多的 收 入， 你非要给他推荐一个不太可能会给他更高薪资的企业，那其实都不太可能成功。对，取决于他需要什么，你提供什么。那第三步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你了解了这个人选的情况，你也清楚的知道企业的需求之后，怎么样在双方去做匹配。那一般呢其实企业都是希望这个找到性价比比较高的人选。那对于人选来讲呢，他基本上跳槽也是对于薪资是有一定期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引导这个人选有正确的这个自我认知，就是他能够通过你的引导，给他一些行业内的真实案例和情况的引导，能够有一个很正常的合理的这个市场预期。这是很重要的。那对于客户和企业来讲也是一样的，他需要这样的招聘标准，他需要同样提供什么样的市场行情的这种待遇那在这双方都匹配的情况下，这三步沟通才能够达成，就是这个 case 才能够完全成功。 那么说到这儿，因为说到沟通方式了哈，其实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Penny就说到了，我们可能做猎头职业的会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有不同的沟通方式，能不能在这儿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讲一讲，你们对不同层次的人去做沟通工作的时候大致会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一家猎头公司它有自己的这种，就像我们做做生意一样的产品是有定位的。那有一些企业就比如做这种非常高端的这个人选，就百万年薪的这种他们基本上是属于这种行业内叫 PS 模式吧， 啊，我先有人选，先有到这个某一个领域的所有的高端人选在我自己的手里面，然后我再去 BD 啊，有需要这些人选的这个客户， 嗯， 然后来去做相应的匹配， 嗯， 啊，那针对于这种模式呢，基本上这些人选他们都是通过啊面试啊线下交谈来去确定要不要推荐这个人选的， 嗯嗯， 这是一部分。那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嗯，猎头公司它是定位在我去寻访这种50万到100万这个区间内的这个人选的，那如果这些人我们全部都用来每一个都约见的话，可能貌似也比较难，时间成本也比较高。 哎，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电话里面的这种沟通方式就非常的重要。 嗯， 就我刚刚讲的这个三步，可能更适用于这种是50万到100万年薪区间人选的一个沟通。 嗯，再往下说的话，我在猜想啊，是不是猎头也需要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就你跟不同的层次的人才去沟通的时候，怎么样掌握对方的这种心理状态或者说需求？ 对的，我也有见过有一些学心理学出身的人，他来做猎头，然后甚至有些人他做了猎头想去学心理学，看你的兴趣啊。我觉得除了心理学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人希望了解到星座啊， 对，有的人比较讲究这个， 啊，对，甚至再奇特一点，要去学国学啊，可能都是希望能够了解跟人性或者是人本身相关的一些东西。 哎， 对， 基本上都是在跟人打交道。 没错没错，有些人是非常非常享受这个和人打交道的这种过程才选择这个职业。 越说越有意思了，袁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案例？ 这个笑笑他是一名做人资的这个小伙伴，人力资源做了一年，其实他一直想转行去做猎头这个职业，听说如果做得很好的话会特别赚钱，可是不知道怎么做，他想知道转行做猎头应该做好哪些准备，需要什么素质呢？做一个新手的话，怎么去判断一家猎头公司是否靠谱呢？ 嗯，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一些相关的，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就是做猎头可能需要关的一些素质啊、能力啊，包括还要去延伸去做一些不同的学习的尝试哈。就是袁老师说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人力资源跟猎头是不是有一些相联系，或者说有相同特征的地方，怎么做一个区分呢？ 其实从生意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理解 啊。 HR 是甲方，然后猎头公司是乙方，然后他来提供整个招聘这个部分的解决方案。 嗯，明白明白了， 这样子。 那比方说像笑笑这样情况哈，他是做人力资源出身的，如果想转行去做猎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HR 我们都一般称呼他叫 in-house HR， 就是在企业内部去做的这个 HR， 去转猎头成功的案例还是有一些的。拿我们自己公司来举例的话，就是 HR 转型成功的概率基本上是50%。 这个概率 很高，也不是很低，而且但这50%还是经过我们面试过的50%。那这里面我们也去做过一些分析和总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有用过这个 HR 转型的人，也有用过销售转型的人 啊， 这两个风格呢可能各具不同。比如说销售他具备的是狼性，然后 HR 具备的是专业度 啊。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 HR 进来的时候，我们去补充他狼性的部分，那销售进来的部分我们去补充他专业的部分，等于两个人是一个互补的角色和状态。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另外那50%的这个折掉的概率，可能就是因为 HR 他具有专业，但是他可能不一定具备这个狼性。我相信很多人选择去做 HR， 初步啊，第一个选择是说看了杜拉拉，然后觉得这个 HR 是一个很安稳，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冲突的一份工作，选择了。那在做的过程中觉得跟猎头相似也差不多，又认为猎头赚钱，然后就去转。但是其实他转过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猎头比他辛苦很多倍。所以这个时候角色就有点又往回退了。 我很好奇，您说就是给比如说做人力资源出身的朋友增加一点狼性，这个狼性怎么增加呀？ 其实我觉得狼性呢无非就是目标感，然后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很强的耐力和执着的这种力量，然后是不是做事情的对自我要求是不是结果导向，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些。那这些我自己认为通过 training 是不太容易补的， 啊，基本上是要自己本身有一些这样的潜力的， 跟性格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会有一些关系的，哦，对对对，有一些人就是很坚韧。啊，嗯，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逆商很强，嗯，觉得可能要也要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嗯，啊，是不是能应对。 嗯，刚刚说这个例子的时候，也谈到做猎头行业的，有的是从人力资源转过来的，有的是从销售转过来的。那比方说这个职业，我作为大学毕业生的话，通常有哪些专业可能进入猎头相对来说会具备一定的素质比较容易？ 嗯，我们自己在去选人的时候呢，嗯，基本上首先人力资源啊、心理学啊啊，包括这个社会学啊，通常会选的，因为他们，这个覆盖面比较广，然后呢也懂一些基本的这个人力资源的专业， 嗯， 会去选。除了这一些之后，我们还会选择什么呢？啊，法学。 哦， 因为法学呢它的这个逻辑性和学习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哎， 看到这个专业的可能都会眼前一亮，会去想谈一谈。 嗯， 那还有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专业呢？因为其实猎头，刚刚没讲到，就猎头它分很多行业的， 嗯， 就比如说我是服务互联网这个领域的， 哦， 或者是我服务金融 不同领域的， 嗯，我服务这个医药领域的， 嗯， 那不同领域其实它都有 专业知识 的，对不对， 嗯， 啊，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去面一些这种专业领域内的一些学生， 嗯， 他自己本身希望往这个工商管理或者是这公共职能上面去发展的， 嗯， 啊，然后去沟通，这个成功概率也是蛮大的。 嗯，那总体来说其实范围还是很广的， 嗯，对，就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只要专业是符合的，然后自己本身对这头这个职业也感兴趣， 嗯， 然后我们会判定他的学习能力和狼性， 嗯， 啊，如果这两项也都没有问题，我们可能会被 offer 的概率比较大。 嗯，那我想追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应届生适合做猎头吗？就是他完全是在社会领域，他是一张白纸。 我觉得每一家猎头公司每一年都会预留一部分名额是专门去给他的这个实习生转正的 啊， 然后猎头这个领域其实它还挺奇特的，就是我们的实习生占比还是蛮大的，实习生的占比会在整个公司内部有一个大概20%-30%，这个量还是蛮大的喽，对吧？ 嗯 嗯，然后呢，那这个占比的人呢，其实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储备对象 啊， 所以我们很少。基本上没有吧，起码在猎聘是没有是说我就直接招一个应届生过来入职的， 嗯， 基本上都是你要先拿到在我们公司实习的机会啊，而且基本上要在实习半年以后啊，我们才会有转正的机会， 嗯， 然后我们在整个所有的实习生在6月份、7月份的时候做整体的转正评审。 哇， 嗯， 就要求是蛮严的，基本上你要到达正式员工的标准之后才会给你转正。 嗯，所以刚刚说领域很广，但其实你要真的做这个职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嗯， 要有经验。 比如说就猎聘的话，它这个转正的评审标准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在猎聘可能，因为毕竟我们是平台啊，可能压力会比传统的这种猎头公司压力要大一点，因为平台的这个整体的考核和压力都会比较大啊。我们基本上现在作为考核的一个标准，首先第一个还是要看业绩的啊，就是你在要结果，你的结果是不是达成， 嗯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整个转正 review 评审的那个现场， 嗯 啊，是不是比较专业，能够讲述整个行业的一些知识，啊，然后包括你在执行 case 中的一些收获，啊，这些都是表现你这个现场的这个张力的， 嗯 啊，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直接顾问对于他的一个评价啊，我们也比较在意。因为猎头这个领域， 直接顾问算他的什么师傅？ 嗯，可以这么讲吧。 哦， 对对对，可以这么讲。其实猎头公司师傅带徒弟的这种形式还是应用很广泛的。 哦， 一般的话，一个师傅会带几个徒弟呢？ 我觉得看看公司的情况啊。 嗯， 一般的公司可能就是小一点规模的，就带一个人或两个人都已经很好了。 嗯， 对。但是像在猎聘的话，我们就已经平台化了，有一些内容我们是标准化的，嗯，就是我们的管理上面更多的是偏工具，嗯，啊，所以我们有1+5、1+7啊， 嗯， 都会有。 哦， 看这个顾问他所承担的职能领域的这个生意的这个量来定。 嗯 嗯，好的。啊，袁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延伸做猎头呢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感觉和候选人的每一次接触都是斗智斗勇。经过初筛简历和 cold call， 猎头对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呢是有所了解，就把候选人约到猎头公司来面试。这个时候呢，候选人往往把自己的职业经历包装的特别好，比如有人会说他去年带领团队实现130%的业绩增长，或者说他主持了某个很大的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这个案子，但是作为一个靠谱的猎头，怎么来辨别他们所描述的经历的真实程度？ 嗯，哎，说到这个简历啊，还真的是会包装的人，可能这方面还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可能作为猎头来说哈、需要有个火眼金睛。那怎么样来判断啊？你所面对的人才，他们对自己职业经历、履历的这种描述的这种真实程度呢？ 嗯，这个案例其实讲的基本上是说面试的技巧或者是技能。 嗯， 其实在面试这个技巧和技能不止猎头，它和 HR 是相通的一部分， HR 也同样都具备这样的技能。 嗯， 啊，我们在这个就是官方用语经常会把面试这种有经验的人选， 嗯， 这种面试方式呢叫做行为面试法。什么叫行为面试法呢？就是通过这个询问这个人选在你过去工作中的某些重要的项目或者是某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 嗯 啊，然后请人选来去形容他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他做了一些贡献， 嗯 啊，那像这个案例中讲的，可能这个人选就是比较主动啊，就是主动的去展现自己有哪些成功的案例，都不需要这个面试官来问了，直接就讲出来了。那针对这种情况呢，专业的猎头顾问他会继续问的。 嗯， 他接收到你给到他的这个信息说，诶，我做过哪些成功的项目，他接下来一定会问，那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在目标设定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思考的，然后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有遇到哪些挑战或者是哪些瓶颈，那在这个挑战和瓶颈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情景去把它解决的， 嗯， 相应的解决措施是什么， 嗯 啊，那其实这些都是会问得非常非常死， 有点像记者一样刨根问底啊，去提问， 哎，对对对，嗯，非常像非常像，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前一部分去判定需求的时候， 嗯， 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啊记者的这种问问题的方式去达成的。 嗯，那再往下问的话，就是可能也会有看走眼的经历哈，是不是？对于人才来说，嗯，那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人，然后你把他推荐到了相应的企业的话，是不是对猎头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信誉，嗯，或者说他在这个职业上的一个发展会有影响啊？ 会的，一定是会的，嗯，尤其是做很高端的人选之后啊，如果你的这个人选没有犯大问题还好，如果他犯了很大的问题，其实对于你这个客户未来的合作还是蛮有影响的。 这真的是一个难题呀，候选人的简历如果造假，不仅会对候选人有极不好的影响，猎头的信誉度也会遭受相应的损失。就像猎场中郑秋灯因为身份造假的事情败露，导致推荐他的猎头信用等级直接被降到了一颗星，好可怜的。 嗯 啊，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基本的行为面试法，然后猎头顾问会问得非常细， 嗯， 就是他问完过程之后，他很专业的顾问会去针对这个过程每个阶段的这个数据去做判定， 哦， 就会去问你每一个过程的这个数字是怎么样的。 嗯 啊，真的有人选是面霸，可能他所有的数字啊，包括过程他都 记得 很 清楚 啊， 哦， 对，记得很清楚，有备而来嘛， 嗯， 对吧？都记得很清楚，也没有关系。我们其实在面试的过程中，每一个顾问他是有自己的这种感知和预判的这么一种灵感，或者是潜能也好，就是他会有第六感，对对对，他是有一种第六感的，嗯，那在这种第六感的情况下，如果你认为这个人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 嗯， 没有任何一点破绽，就是你没有办法挖掘出这个人的不足或者是哪有问题的时候，这些人选其实我们在推荐之前我们是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个背景调查的， 嗯 啊，当然是一定是这种很低调，很经过整个行业内的一些人选去做的这种背景调查， 嗯 啊，不会是说官方呢就去随便去找到一个人选的同事上来就去问，但这样的话你打扰了人选现在的一个工作节奏，这个是会遭来投诉的，这肯定是不行的。 嗯， 但基本上猎头顾问如果他做某一个领域，他的人脉还是蛮广的啊，他可能会通过一些不经意的问题， 嗯 啊，就会去问到这个人选的反馈和情况。 嗯， 好的， 对，所以一定是经过双重判断才会做推荐。 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些有关于猎头这个职业的一些工作特点啊，包括需要具备一些素质，通过袁老师提供的这个案例。那么接下来呢是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们稍后见。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梦境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三 叶子黄了， 你说 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玲。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小冰。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啊，首先是猎聘网高级职业顾问、全国 RPO 项目执行总监杨立培，欢迎杨总。 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做行业分享。然后为了方便，大家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 Penny。 哎 ，Penny 好啊。还有一位是节目的老朋友啊，是更值钱的制片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戴元。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通过案例来了解有关于猎头这个职业哈，还有哪些特点，在工作当中会有哪些情形，哎，来表现它的一些不同之处吧哈。袁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这个山哥他说，做了一阵子这个猎头顾问，天天都在给候选人做职业规划，突然间发现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那么猎头顾问具体有什么就业渠道或者是发展道路呢？这个也希望 Penny 给我们介绍一下，猎头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行业能做一辈子的职业吗？ 其实 Penny 算不算就是一个猎头顾问这个职业呢？ 算是吧。 比方说您怎么理解这个职业它的一个发展方向？ 就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啊，可能也让我自己思考了一下。对，我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像那个叫医生，医者不能自医，然后可能因为无法面对自己吧，我觉得大部分是这个原因。 嗯， 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做这个职业发展，给自己做职业规划，还相对来讲，只要你能够勇敢的做这个自我的这个判断和认知， 嗯，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你掌握整个这个做职业规划的流程，你是懂这个流程的，只不过是说怎么样去给自己做。 嗯 嗯，我觉得首先要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嗯， 你要认知自己的这个，首先看你做猎头选择做猎头，你的期望是什么？ 嗯， 刚我也讲到了，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享受做顾问的感觉， 跟人打交道。 对的，他就是喜欢每天去跟这种企业的高管呢去做沟通，做一些行业的分享，然后呢有一种他来引领整个行业发展的这么一个使者的意思。对，所以呢他会一直做顾问， 嗯， 会一直做做到高级顾问啊，甚至做到这个大公司的这种分公司的office manager， 然后甚至有一些做到合伙人，然后再去做创业啊，都有可能，这也是一条路径啊。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是说他在 HR 和顾问之间呢是有一个转折点的。 嗯， 刚刚讲到有一些 HR 他做了之后想转来做顾问，对吧？ 嗯， 但其实大部分顾问内心都有一颗想去做 HR 的心。 哈哈哈， 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为自己的规划就是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之后去转去做那一个领域啊比较优秀公司的 HR。 嗯， 啊，这也是一种规划。嗯，然后近一些年呢有比较新潮的一些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公司有一些，因为随着整个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兴起，然后投资公司再去做这个判断的这个过程啊， 嗯， 去面对每天面对的 case 就越来越多了。 嗯 啊，那他们会去发展一些猎头顾问来去做他们内部的这个人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他在投资的过程中无非是看的是业务发展和CEO， 其实投的是 CEO 这个人加这个行业的这种发展状态。 嗯， 那刚好猎头呢他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很多年之后，他是又很会看人，他又懂业务，所以就会有一些人转去做这个投资公司啊。 嗯， 啊，我身边有一些那样类似的人。嗯，然后那还有一些呢是说猎头现在在中国这么兴起啊，然后呢他就是本身是有这种做讲师的这种 sense 的，他就希望去做专业的讲师 啊， 也是有一些职业的这个顾问讲师。 嗯， 对啊，当然还有等等啦，就有一些转去做跟测评有关的呀。 嗯， 对，基本上和人力资源相关未来的这个渠道还是蛮广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这些方向吧。 嗯，袁老师还有什么样的例子呢？ 嗯，经理说呢，一个猎头一直以来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就是 cold call 那么给候选人打的第一个电话，但这第一道坎儿就是如何绕过候选人所在的前台，就是公司规定要直接报上公司的名字，有的前台呢就是他们所在的公司要求就是一定要跟这个自报家门， 对， 所以有的前台会很客气的帮我去转接，那有的前台就会说候选人不在啊，在开会啊，出差啊，然后就把他给打发了，真心觉得特别无奈，有什么好办法能绕过前台第一座山呢？ 嗯，猎头都是通常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联系到市场上的这些需要去匹配的人才吗？ 嗯，我觉得cold call 在猎头发展的初期，起码是在2010年以前是非常盛行的。哦，基本上每一个猎头顾问如果不把 cold call 打好， 嗯， 是不太可能作为顾问的。 哇， 一直要先去做这一件事情。 嗯， 但其实在2010年之后这个节点因为信息公开化 是 更强的时间 方式很多 、可能你花时间去打 cold call， 他都已经在一个平台上把这个人选搜到了。 嗯， 所以可能我觉得 cold call 的这种形式越来越不明显了。 嗯， 甚至现在这个真正的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两个人打 cold call 打得特别好的都很难。 哦，对，我要在这问一下，为什么要叫 cold call？ cold call 其实就是叫简单理解就是陌生的电话， 第一个电话 、陌生的第一个电话。 因为我们是音频节目，可能人不知道 cold 就是 cold 那个冷的那个意思。 对的，就是第一通电话。然后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呢，现在 是不是不存在这个 code call 了，它也是存在的、因为我在 只是方式可能不一样， 没有你简历的情况下、我想找到你、我通过别人找到你其实也算是 code call 的一种方式、只不过是说在过去的这种 code call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和神秘啊、在那个时候呢基本上你就是需要通过绕过前台或者是让前台帮你给到一个你想要的人的联系方式但现在呢是说你想找到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找不到他的，你可以找到一个跟他相关的人选的简历，了解一下背景和情况，然后通过这个人选呢再去打过去去找你想找的那个人只不过现在就是有一些迂回的方式，过去的就是非常直接，当然现在大部分前台都不太可能通过 cold call 去要来直接的联系方式了这也是因为已经被 training 的很多遍了，安全意识非常的强 那是不是其实猎头打 cold call 还是很讲究的？ 对对、我觉得在过去的那个时间段打 cold call 还是挺神奇的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我们我记得当时有一些公司会办这种 cold call 的大赛，然后这种大赛的形式呢就是一群人在会议室里面，然后这个顾问就打开免提的形式去拨一个公司的这个前台电话，然后打过去全程所有人都在听着然后呢我是亲耳听到过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一个顾问他去冒名这一家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一个 职工 老总，一个大佬的秘书因为大佬的这个信息在这个百度上面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嘛所以他冒充这个大佬的这个秘书，然后去打到这个公司是下班时间打，所以下班时间基本上是保安接电话然后呢就在跟保安去讲他有一个非多么紧急的事情，可能这个大佬在飞机上，然后呢这个 case 可能关联到多少多少的生意，我必须要找到北京这边负责什么什么岗位的一个人然后保安很糊涂嘛，说那我也不知道你要找的是谁啊，然后呢也不知道你哪一个能够给到你提供帮助，然后呢他就会指导说你到前台去把你们的通讯录用传真的方式现在马上立即传给我。 哇塞，那多少人的这个联系方式 对就过来了这个 case 就结束了，就这个其实是打 cold call 一个很神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在现在应该也很难有手段达成了第一个前台现在全部都被 trading 的不可以给任何人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只能给座机甚至没有名字都不会给你电话然后还有一些企业比如说我们公司我们是没有这个纸的通讯录的我们只能去内网才能看得到联系方式 大家都已经被磨练过了 没错分享一个小案例那是当时比较神奇的事情现在可能不太会发生了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袁老师有说到自己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就是那你作为一个被猎头打电话的这个人吧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会怎么判断的 首先我听到对方的这个声音很稚嫩很稚嫩，就是明显判断他应该是个新人然后感觉对方的公司首先他没有自报家门这个环节他就说就或者是他那个家门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完全被我略过了，那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菜鸟，我不太喜欢跟菜鸟打交道。 主要他没有想到袁老师已经是这个行业里面驰骋多年的是吧经验非常丰富的人了， 对，我会比较反感被练手 看来这个对方的公司功课没有做好 对而且还有就是一种短信这种电信诈骗的这种感觉因为就是我也问了我身边很多的这些朋友，真的就是接到电话的这种机会不多，反倒是会通过线上一些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发 email 前面会做很多这种铺垫来去了解一个人建立一个沟通而不会直接打电话过去 对，尤其现在骚扰电话很多，你可能对方没有说完完整的一句话，你以为对方是要推销房子或者其他什么的就挂了。 对，我会觉得就是比较蠢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卖房子或者推销或者是卖保险这种方式才会直接打电话那我觉得这家公司它可能不是很专业或者是它比较过时 那请教 Penny 怎么样在第一次跟人联系的时候可能第一句话或者说我怎么样让人立马在短时间内信任我 对，其实刚刚我们那个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怎么样就是猎头正确和人选沟通的这个打开的姿势，第一步就是要先表明身份和来意，就是你越隐藏越不好。就那当然，如果你表明身份和来意，怎么能够愿意让这个人选跟你继续聊下去和谈下去？我觉得其实有几个重要因素啊，就是第一，这个语音和语调是非常的重要的。对，就比如说这种学播音系的，就本身声音就具备一点磁性和这个性感，就会容易跟让别人产生这种信任感，愿意听下去。但是如果我带着一种口音再去接电话沟通，我相信肯定人选也不愿意跟你多聊。 所以我们专业有很多的这个就业前途啊，不仅当主持人。 没错，确实是我们还真的招过播音系的这个顾问。我们内部是有一些顾问，就是有一些顾问是播音系的。然后那语音和语调是基本的能力哈。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很职业的问问题的方式呢，能够要去给到别人一些信任感。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两点吧，语音语调和你在问问题的这种沟通方式，是能够让人判定。 我其实往下会继续想，就是我怎么确认你就是传说中的真正的这个猎头呢？比方说我是这个行业内的主持人比如说哪个制作公司或者是哪个其他的电台或电视台，如果比如说对我有兴趣的话然后通过像您这样的猎头来寻找到我，但是我怎么样判断您真的就是这个行业的猎头，真的是有正事来找我呢？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信任？ 我觉得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反甄别哈，反甄别这个猎头是不是专业的， 对 吧？ 对， 因为我相信如果他去报他是一个猎头，可能他不太会作假，他肯定还是试猎头。但是这个是菜鸟还是大牛，我觉得就可以去问他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从什么样的渠道找到我然后你认为我有哪些方向是合适你这个岗位的 我可以来提问 可以反问 好的，袁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有意思的案例吗？ 这个 Lisa 她在公司做了3年的这个市场营销，想跳槽谋求更好的发展，经过朋友介绍呢找到了某知名猎头，可是光修改一份简历，这份猎头呢就要799元一份，这样呢每天还要限量，她觉得特别不值，简历有那么重要吗？一份简历猎头修改之后会怎么样呢？还有猎头是否有一个收费的标准呢？ 其实我之前还真的没有关注过真的简历还有猎头修改这样一个渠道那这就是那猎头修改的简历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听说修一份简历还要这么贵欢迎来找我又开拓了一个产品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对于简历找工作来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是 你的简历有没有重点，是 可能敲门砖， 对对对，一下让别人这个认为你的这个我愿意跟你继续了解下去，其实还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但是对于修改简历的这个问题呢如果大家有幸现在正在和猎头公司在洽谈一些工作机会其实是可以跟他们尝试要一下他们帮你做的这个推荐报告 这行业内有针对性一点 没错，就我们在行业内管简历其实是叫推荐报告的就是一份完整的报告，除了你的这个工作履历之外呢，是有最前面是猎头顾问对你的这个评价我们叫 comments， 就是他对你的这个评价是哪些是你的优势，哪些是你的这个劣势，他是会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判断写在上面的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如果有这种需求，大家可以尝试跟猎头顾问去要一下你的这种报告那如果他没有办法给到你，因为也没有办法，因为有一些公司是强烈要求要保密的没有办法给到你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总结一款比较实用的这个简历模板就是首先第一部分就是基本信息一定要简洁，就不要像大学时代我们去找工作弄个表格 他把自己的什么习惯呐、就是能写的都写上去，身高、体重， 对，在校期间参与了哪些活动？ 对， 跳过健美操， 千万注意简历不要用表格，真的是一看，如果简历还用表格的，基本上可能都是还没有正式的找过工作的。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 就是、首先第一部分，就你 Word 文档的第一段呢，一定是非常简洁的基本信息，就简单重要的就好了。然后加上你自己的自我评价，或者是自我的这个很多年工作下来的一个心得，一小段。 所以自我评价可能是用人单位或者说就是寻找猎头公司这种企业，他们会很看重你怎么样自己评估自己。 对的，对的，你可以叫自我评价，或者是叫这个履历的一个简介。 为什么会很看重这个呢？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去写这个目的是为了让人家花一分钟的时间就能扫对我有一个概念，而不是要看完我通篇仔细看完我通篇简历再对我这个人有一个判断。所以这个自我评价或者是总结的这部分是把你的优势全部都汇总罗列好的一二三，能够胜任哪些工作也是一二三，能够让别人一眼看得明白看得懂，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地方。后面的每一段工作呢，其实只要写三部分，一个就是你的工作职责 啊， 然后你在这份职责下取得的成绩，你在这份工作你离职的原因，就可以了，就非常清楚了， 很实际， 就很简单，按照现在这个叫什么网站上的这种格式啊和模板呐、真的很难，我觉得很难有 HR 愿意花时间把它看完，他每天甚至要看上千封上千封的这种简历，我觉得他不会看的， 也就是怎么样在海量的简历当中突出你自己， 对，除非你特别有自信什么的，你特别有自信，你的这个所在的公司非常知名啊，然后你的学历非常的亮眼 哦， 对，那你可以 过人之处， 不用做这些什么简历啊，就汇总啊。但如果在这些你是没有特别这个亮点的，建议还是尽量简单，然后自己的评价这部分想清楚写足，写充分。 然后刚刚说到这个费用问题 ，Penny 说没有想到这么高，实际上是有行业标准的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相当于是说在行业内没有认为这一份就是修改要会花这么多的钱哈，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个好像猎聘有一个这个猎聘的这个全球职业发展中心，它是可以提供这项简历修改的服务的，但是没有这么贵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其实是可以通过那个网站去查一下这个客服去问一问，但是如果有需要可以去改。 比如说大概您知道的费用大概会是多少钱呢？ 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确定，我就给他定价呢，让我觉得就是定高了呢好像觉得不划算，那定低了呢可能人家顾问就觉得哎，我 不尊重，哎，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看看大家的需求吧，如果是说真的我很信任这份这个顾问，我觉得700多给他值也可以，然后呢有一些人其实自己文采也不错的，可以按照我刚刚想这种形式就自己做一份，然后呢如果有一些这个不想花那么多的钱但是还想了解情况的，也可以看一下猎聘的这个功能，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收费区间。 好的。 一家互联网公司因为资金的问题想裁员，但是不想支付赔偿费，找来了猎头团队。猎头团队收到他们 HR 发来的打包简历，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认为这些技术人员都不错，一旦投放市场还能大赚一把猎头费。第二天呢，猎头团队就开始亲自拜访原来合作的客户，看看有没有对技术人员需求量比较大的公司。其中一家客户公司的 CEO 说，如果他们面试通过，可以把他们的技术人员全部挖来。第四天，老王以猎头的身份约见了这家准备裁员公司的技术总监，一起喝茶聊天，并且成功说服了他们集体跳槽。最后不到一个月，全部把裁员公司的技术团队挖走，因为猎头猎走了9个技术人员，为公司节省了近百万的赔偿费。这个猎头真是大赚啊，原来猎头呢不仅能挖人还有止损的作用，这个案例上有什么大家能够借鉴的地方呢？ Penny， 这个 case 的类似经验类似运作经验还是有的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有的， 啊， 对，感觉资源利用的非常好啊。 嗯、对对，之前有一些这个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公司，因为在面临着这种资金断裂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会去找我们帮忙。 嗯， 就是因为我们帮忙去挖走一些对于他们的这个公司员工来讲损失也会小一点，就帮他找到下一份工作。 嗯， 同时对于企业来讲呢，他可能也免除一些这个赔偿金， 嗯， 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当然，这些 case 是非常有的，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可能能够促成几个啊，但是如果促成整个团队去跳槽的，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啊， 也不是太现实。因为原则上来讲，如果这个有公司有能力去接收他整个团队，可能都不太会，可能等到他这个倒闭的情况下，平时就会被挖的七七八八了。对，然后呢，而且这个目前在这个猎头兴起啊，包括人选选择机会也比较浮躁的一个时代呢，越来越少的企业愿意接收团队了。 嗯， 接受团队的风险会大一些。 嗯嗯， 但是这样的这个 case 是确实是存在的啊。然后我们也会去做，比如说像之前的易代喜啊，我们也有过这个类似的合作经验。然后包括诺基亚，我们做了很多场这个宣讲会。 哇，哎，能具体说一说，比如说诺基亚这个例子是怎么做的？ 对，诺基亚这个例子的话，基本上是当时他们的那个工会找到我们，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两个渠道去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渠道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顾问团队去帮他们，一些这个目标的人选去做推荐。 嗯 啊，然后当然，我觉得诺基亚在做这件事情，他纯粹就是为了去给他的员工去某一种福利啊，他并不是说不去给这个遣散费，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是在等待，等待最终遣散之后的一个安排啊。然后我们第一步是帮他们去对标的人去找一些工作，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们的人非常的多，我们供应了一批金卡，然后给到他们的人选，就是人选用了这个金卡之后，可以做一些简历的优化呀、置顶啊，还有一些特殊的方式，能够让他们自己更快的找到工作啊。我们当时提供了这两类的支持。 哇，其实在编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能不能理解猎头这个工作有的时候也是在解决信息不对等的这个问题。那如果在现在就是比如说像互联网发展已经非常的迅速了，可能信息会越来越这种平衡，那么这个情况下猎头这个工作怎么样去延展它的这个职业特点呢？职业特性。 没错，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专业，感觉就是特别了解了猎头这个行业， 也是要两位的介绍哈， 感受 在想，对对对 对，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以说在2010年以前没有这么火的这个情况下大部分人拿到信息很难，对吧？ 对， 就是它的核心关键是拿到信息非常难，所以呢，我是靠这个行业壁垒去赚的这个费用。但是到现在信息很透明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体现自己的专业度？我觉得其实这个专业度核心来讲就是一个匹配的过程。你通过你的专业理解，怎么样让两个需求匹配？因为信息很大，信息量也很多， 是 啊， 可能需要一些成本。 没错，你怎么样做好匹配，其实是专业的一部分工作了。 哎呀，这个还是真是。 对， 好的，那么就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哈，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猎头这个职业啊，觉得说起来还是真的挺有意思的哈。也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节目的录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你还可以搜索更值钱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更多就业的秘籍。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两位嘉宾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